裕恩革命史基地从主体68年1979年7月建立以来，共有34160多个团体的人民军官兵、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来参观，其人数就达1015万多人次。裕恩革命史基地是一个凝聚着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不朽业绩的地方。他在军事野营期间和大学生们一起生活，指导他们用主体的军事思想和战法牢牢地武装起来。